在呼吸里听这笑话，不会假。沿路有雨，哪怕坚定信心，别让爱停下。静在他的笑声，他眼睛仿似星，留下最美处境，心动已经渐透露分明啊。 好似真，好似假，好似原来自动化，究竟是有啲眼花，抑或爱已经升华？有呢套桥，呢种趣味，令我哋都想飞起，静待要紧记，静待你想起，感性自己不自觉地，草地冲出天与地，伸手有空气，生命之旅我愿去，陪你一齐会有新嘅。 呼吸里听这笑话，不会假，沿路有雨哪怕坚定信心，别让爱停下。留下最美处境，心痛已经渐透露分明。原来紫色天空闪着星空，有光雪跳动，唯独对你发梢稍有动容，梦幻里暗涌，别让思忆最终快乐舞动，心跳亦欠奉，像是不可意料，思想对调快进入高潮。 我决定，我的决定，是我的明天之后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举头望青云，云遥遥，低头观海潮，水滔滔。诗歌《云水谣》讲的是云水之恋，而同名电影《云水谣》里也有一段类似的爱情故事。 性格怎么样？ 我喜欢你。 你能等，我也能等。 没错，肯定是你。 电影讲述了一段长达60年的爱情故事。影片拍摄从朝鲜战场到闽南乡村，再到海拔5000米的西藏高原，跨越了北京、福建、台湾等地，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跨越台湾228事件、抗美援朝、随军援藏等多场景的爱情苦旅。 你爸爸妈妈同意你来的？ 同意，我要等他们同意。上海一解放，我就不用去南下了。我要不南下，我也用不着去朝鲜。我要不去朝鲜，我怎么认识你啊？ 这部电影齐聚了两岸三地当红明星陈坤、李冰冰、徐若瑄等，更有归亚蕾、秦汉等金马影帝影后做绿叶陪衬。片中李冰冰饰演的护士对陈坤饰演的战场医生爱得死去活来，并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17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王炳，王炳人在天上，他照顾不了你，我替他照顾你，在你身边照顾一辈子。 云遥遥，水滔滔，云水难相交，一起透过影片重温那段纯真的爱情吧。国语佳片推荐《云水谣》。 之力静静叹息。

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与佳片，忘年之交是指年龄相差很大的人成为好朋友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动画电影《飞屋环形记》里面也有一对感人的忘年之交，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。 Good afternoon. Are you in need of any assistance today, sir? No. I could help you cross the street. No. I couldHelp you cross your yard? No. I could help you cross your... No. 八岁的小胖子罗素是一个过度热情的少年，虽然他参加了野外探险者协会，却从没离开过城市，唯一的野营地就是家里的客厅。而已经78岁的卡尔弗雷德·里克森是一位气球销售员，梦想成为探险家的他却被告知要搬到养老院。相差70岁的他们相识相知，并一起在会飞的房子里踏上了冒险的旅程。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想知道小木屋怎么会拔地而起吗？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。搞笑、感人、激动人心，都能通过这部影片感受到。忘年之交组合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看，那就再来重温一下这部影片吧。外语佳片推荐皮克斯经典动画《飞屋环形记》。 行走寂寞般，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身旁，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。深深的情感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幸福触摸忧伤。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。在我身旁。